哪儿去了？如今的我实在太糟糕。爱情曾经是自己梦中的最需要，如今却感觉像是在手心里的宝。爱你爱到五个骄阳，恨你恨得无处可逃，想放弃又忘不掉，痛并快乐着的心情如何是好。从爱上你开始，自己就变得不重要，自己梦中的最需要，如今却感觉像是在坐牢。爱你爱的无可救药，恨你恨的备受煎熬，你的坏你的好都是我手心里的宝。原来 上锁，你假装没有爱过，人在村落，爱已落，而我走不出寂寞。故事染了重伤，被谁上锁？你却什么也不说。 2009年，王蓝飞是以新人的姿态出道，破天荒的由泰和麦田和 Sony 联手打造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首张同名个人 EP 当中这首主打歌《铜锈》，由方文山作词，林麦可作曲。这首歌曲在2009年第43期中歌榜上前进了10个位次，排在第18位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0年同期中歌榜的《火箭歌》，上升幅度达到了20个榜位。从第37名上升到了第17名，这是田馥甄的《离岛》。

CD， 勾勒出梦境中的岛屿，在清晨满上岸的海浪，是世界尽头的回响。你看那云上草长莺飞，绽放着明天红色的花蕊，生长于苍茫茫的异乡，回首依然望见故乡月亮。 2014年第41期的时候，王小天的这首《荣耀》是以第11个榜位的升幅，成为当周的火箭歌，排在第24位。在小幅上升一位之后，这首歌在14年第43期榜单上再度是以9个榜位的升幅，从23名上升到了第14位，第二次成为这一年中歌榜的火箭歌。下面来到2015年第43期的火箭歌，通过14个榜位的升幅，成功跻身到第一阵容，排在第10位。这首《一半》由李荣浩作曲，薛之谦作词并演唱。 多情的，所以自己可以为难；多遗憾，被抛弃的人没虚感，想被人围起来就特别放不开。

2016年电影《勇士》的主题曲，这样一首《不息之河》，杨坤的版本是因为在编曲上和 David Bowie 过于相似引来热议，而 TFBOYS 这个版本呢，则是在我们中歌榜上取得了好成绩。2016年第43期中歌榜前进了5个位次，排在第24位，这首《不息之河》也成为当周的火箭歌。郭顶在2016年推出了专辑《飞行器》的执行周期复古迷幻，有着朋克一般的空间感，让他的音乐也是得到了非常不错的评价。2017年推出了全新单曲《不明下落》，那这首歌曲是在第43期中歌榜上前进了8个榜位，排在第27位。 我只和你满案，说注定就能见。